心里面

记忆。 哪家强？京都顺发来帮忙。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、挤塑板、保温装饰一体化板，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，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。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，010-6126-2113，6126-2113。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，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。 有这样的好事儿？哪儿啊？ 正美风呀，25周年感恩回馈，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，送免费贴膜。详询400-600-2763。 正美枫叶，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。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、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，185-0103-0708。 新年不孤单，有我陪着你，随时随地给你快乐无限。2017，让我们用爱陪伴你的每一天。 爱车宝典，你爱听的爱车知识都在这儿。各位好，我是苏然，来进行我们春节的特别节目哈，爱车宝典，分享一些有关于汽车行驶当中的爱心小贴士。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是车内常备六大用品，汽车故障再也不怕了。可能大家都没有注意哈，刚买的新车出厂之前，厂家都会给行车提供随车物品，这样呢就便于我们在驾车出行的时候遇到意外状况的一些处理。除了厂家配备的这一些物品之外，车友们还需要备哪一些物品来预防万一呢？今天我们就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经历哈，给大家总结出溜的必备的物品，这些物品会在关键时刻帮上你的大忙呢。首先来为大家介绍的必备物品就是拖车绳。大家都会说了，这么重的绳子带着有什么用呢？大家可别这么说，当你的车辆出现问题不能动了，叫拖车太贵不值得，这个时候拖车绳就派上了用场。无论是什么级别的车型，都应该在后备箱备一套。目前呢，市场上最常见的拖车绳分别是5吨、10吨、12吨和15吨。对于一般的家用轿车救援来说，5吨就够了。如果您开的是 SUV， 而且经常去越野的话，建议选择一个10吨或者是更高吨位的拖车绳。那还有呢，就是搭电线。下面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六大必备物品当中经常会用到的一个，那就是搭电线。搭电线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，不过在购买的时候需要注意好坏。现在市场上充斥着很多便宜但是比较细的搭电线，大家在购买的时候一定不要贪便宜买到假货，因为很可能是由于细线承受不了较大的电流而造成损坏，严重的会威胁到人身安全。用粗一些的电线呢，虽然说成本会高一些，但是可以保证它正常的工作，所以大家在挑选的时候不要贪图便宜，多对比一下几种搭电线就一清二楚了。还有呢，就是胎压表。大家知道夏天的胎压过高过低都是不可以的，怎么才能知道呢？有的高配车型有自带的轮胎的测压，但是有的车却没有，这是我们必备工具当中的胎压表就能派上用场了。轮胎的压力是否正常关乎到车内人员的安全，一辆汽车不管是有多少安全配置，最终接触地面的是轮胎，那轮胎的压力最不能忽视的安全细节，我们需要了解自己爱车的胎压情况，这就少不了测量胎压的压力表。再来看一看其他的，还有就是工具箱了。这个呢大家都知道，那现在的汽车基本上都是配备了随车的工具，工具基本上都放在了备胎的位置或者是后备箱的两侧，配备的有千斤顶啊，还有螺旋板啊、拖车链啊等等。还有一个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行车记录仪，虽然说配备的不是很多，但是真的建议大家每个人配备上，因为这个路上万一碰到碰瓷或者是交通事故，它可以很真实的还原现场。那以上介绍的就是较为常见的车内常备物品，您可以根据您自己的地区特点、车况以及车型等方面需要安装一下自己的常备物品，对驾驶人来说也是一种保护。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时段的爱车宝典。

我留海，为一切就像风不留痕，为一切就像风不留痕。 听，这是 FM 九九九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